压寨夫人做不做？ 给你当妈。 我就是未来的寨主，你想什么呢？ 那时谢池正在院子里喂鸟，一个披着红袍的女子高调地进了院子，老远就听到她的呼唤声清脆悦耳。 三哥哥，三哥哥。 这声三哥哥想必叫的就是何风了。宋清桃刚迈进院子，就看到谢池的背影，待他转过身来看清了脸，宋清桃顿时变了个脸色。 你是谁？ 谢池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，自己算什么人呢？他也说不上来。一旁打扫院子的妇人多了句嘴， 他是少当家的从大少爷那儿要来的丫鬟。 哦，是你啊。听说三哥哥找了个活靶子，原来是个女的，叫什么名字啊？ 她叫阿芝。 我问你了吗？ 宋清桃凶神恶煞地抽出别在腰后的长鞭，冲他脚边就是一下。 多嘴。 妇人吓得跪在地上。 三哥哥去哪儿了？ 跟着裴二公子下山了。 什么时候走的？ 前天上午。 宋清桃收回鞭子，朝谢池走近些，打量他的脸。 阿芝是吧？ 嗯。谢池觉得不太妙。 既然是个活靶子，借我玩两天，三哥哥应该不会介意吧？ 妇人不敢说话，低着头淌了满面的汗。何风不在，青阳子也不知道哪里去了，来者不善。瞧瞧他这溢出来的醋味和对我的敌意，八成是对何风有着爱慕之情，今日之难怕是逃不过去了。谢池被宋清桃带去了清寨。宋清桃是清寨大当家宋莽的独女，宋娇是他亲二叔。宋清桃嚣张跋扈，一般人都不敢得罪他。何风折腾谢池，无非是带着点玩闹，他准头好，从未伤及谢池分毫。可是宋清桃就不一样了。谢池是被绑着双手一路牵过去的，就因为跑得慢，被马拽着摔了一跤，宋清桃一鞭子抽在他手上，顿时一道血痕。青阳子大半夜才回来，刚进院子，李大娘就迎过来。 哎呦，你可回来了。 嗯，大半夜你不睡觉干嘛？ 青寨的陶丫头来了，把阿芝带走了，我找了你半天没找到，都带走一天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哎，你别睡啊，陶丫头那性子，她不得脱层皮，你不去看看吗？哎呀，醒醒。 青阳子早就不省人事了。谢池受尽折磨，他没有胆量与宋清桃拼个你死我活，毕竟在人家的地盘，这女匪妒心太强，脾气火爆，把他毙了也就是浪费一颗子弹的事儿。他一点也不想死，他还年轻，还有很多事没做，他还想回去看看爷爷，他只能忍着，也许扛到何风回来就好了。可是快两天了，何风还没有出现。谢池从被带进清斋就未进食，晚上看门的小兄弟给他扔进来半块馒头。谢池不是多么高尚的人，也没有强大的自尊心，在他的意识里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在被宋清桃折磨死之前，他可不能先饿死了。他几口便吃完了馒头，小兄弟又递了碗水来，看着蓬头垢面一身伤痕的女人，叹了口气。 唉，得罪谁不好，偏偏得罪大小姐，有你的苦头吃了。 谢池将空碗交还于他。何少当家回来了吗？ 还敢提少当家，可别在大小姐跟前提啊。先前有个女的就朝少当家笑了笑，牙都被大小姐拔了。好在你听话温顺，大小姐没特别为难你。 谢池蜷了蜷腿，这一身伤还真是没为难。 你还要喝水吗？ 嗯。 那我再给你倒点去。 谢谢。小兄弟站起身走出去，刚到门口被一脚踹了回来，撞在屋里落成堆的木头。谢池一哆嗦，紧接着看到宋清桃怒火冲天地迈进来，手里一条长鞭重重地甩在小兄弟的身上。小兄弟没敢喊疼，立马趴跪在地上。 大小姐， 胆子越来越大了，学会胳膊往外拐了。 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，大小姐，我错了。 滚出去。 小兄弟连滚带爬地从他脚边溜了出去。宋清桃缓慢地朝谢池走过去，脸上带着笑。 哼，果然是骚蹄子，走到哪儿都想勾引男人，跟你那破烂货妹妹一个样，不愧是一个窝里爬出来的。 谢池心中一震， 干嘛这种眼神看着我？你还不知道吧，他死了。 谢池愣住。 小婊子，勾引我爹还想下山，做梦，当我是死人吗？ 你烧了他。 是啊。砰，一枪下去脑浆都出来了。下身都被男人干烂了，活着也没意思，我帮他解脱，你应该谢谢我。 谢池死盯着他，宋清桃被他这眼神惹毛了，站起身来扬起手就是一鞭子。 再这么看着我，把你眼珠子抠了。 宋清桃又扬起手，这一次谢池接住了他的鞭子。宋清桃没有心理准备，差点被他扯得摔倒，可是谢池力气不够，他没怎么吃东西，又一身伤，弄不过宋清桃，反而把他惹得更加暴怒。